都叫有。 唔係好快脆，好快脆唔渣噶啦嘛。咁啊，你話隱形戰機，佢都話有係嘛？咁你更加唔好講陸戰嗰啲設備就唔使講啦。因為美國從冷戰以後咧，佢唔係好落力去發展陸戰嘅武器裝備。 嗱，馬老師。繼續講下去之前，想問一個問題，就係話 傾下啫，唔好問。 唔係二戰以後咧，從來未試過兩個有核彈嘅國家打過仗嘅。 小弟嘅謀論，二戰以後大戰細戰兩千幾次， 係 你唔好話核大國啊，從來冇兩個發達嘅國家之間打仗。 係啊， 因為發達嘅唔係話佢有錢， 係。 有面 是 而是说他有脑 是 即是两个法即是五上下啦就第二世界不用说第一世界 是啊 第二世界他都会想一想战争不是目的 是 是手段而已 是 战争最终是要屈服敌人服从我的意志嘛 对啊 即大家都咁谂噶，如果即系谂住系输紧嘅上去 打嚟做咩？ 唔系你嗰啲玩嘢啫，唔系冇啲咁事嘅 系。冇已經 咁，既然係兩個都係即係有頭有面嘅啦， 都 知道唔係知道冇可能制服對方， 係 咁你打嚟做乜咧？係嘛？咁《孫子兵法》話啫，呢個兵貴勝不貴久啊嘛， 係冇錯。 你磨爛隻就冇贏家噶， 係 咁啊！講翻美國嗰啲輿論就諗同中國咬手瓜。有乜嘢係可以仲係絕對優勢嘅咧？咁數埋曬手指，核戰爭。咁佢呢篇文章咧，我諗許博士都睇過噶啦。佢話即係中國仲未準備好核戰爭。即係呢啲係完全係美方嘅講法啊。佢未準備好核戰爭，點解咧？佢舉個例子係好實在嘅，好有說服力嘅。佢咁多年嚟咧，中國嘅核武器冇大嘅發展，特別喺數量上面。西方估計中國能夠打到美國本土嘅核導彈，廿粒，唔好嚟上網睇啊！呢啲唔係秘密嚟噶。話而家咧發展咗多咗啲咧，都估計到50粒嘅啫。 打完就冇啦。 咁反觀，唔係你打核戰爭都嚟唔切做啦，係嘛？你打過嚟，佢打過嚟，防一輪已經冇曬啦，係嘛？你執石嚟掟啦要。 係。 咁你美國就話睇個樣咧，係佢唔準備打核戰爭嘅。咁而美國喺呢上面咧，有好大嘅優勢，從數量到質量， 係 都好大優勢。咁呢篇文章仲話咧。点解我哋今晚倾嘅系有限核战争呢 系 美国都唔准备打即系搏命核战争，因为知道无谓无谓系嘛，所以佢同苏联从呢个50年前开始，许晶系嘛60年代、古巴危机以后就已经决定系大家核裁军啊嘛， 系 点样勾心斗角一件事，总之大家坐落嚟，大家都公认话。核戰冇得打嘅，我哋一人搞幾萬粒冇乜意思， 嘥錢賺曬錢， 賺冇謂啊！核裁軍啦咁，咁而家呢十幾年一路都係要拉中國飲啊嘛，嗰啲另外一個話題就係話美國而家咧，佢有一個理論就係中國冇準備打有限核戰爭。所謂有限核戰爭係咩咧？第一唔係一。好似即系天女散花咁样嘅， 系有几多射几多， 着粒咁掟，因为个温伯格系咪80年代嘅美国国防部长啊？ 系 佢退休以后佢写一本书好过瘾，佢即系想象美国同任何国家打仗，佢举咗举几个例子，同蘇聯打，同中國打都唔使講啦，同日本打， 係再嚟過， 佢都有當小説咁寫， 係 從嗰度咧可以睇出佢嘅核戰略咧係有限嘅， 係 充其量即係一至兩一粒起兩粒子，咁大家已經知道摸咗底啦， 係 咩回事啦？第一 係敢打， 係 第二係收得埋， 係 我講嘅收得埋係收發由心啊， 嗯， 即係開戰又可以即係下呢個決心， 係 夠膽死， 咁 收咧又收得到，即係我唔打啦，即係唔係嗰啲磨爛隻， 係 咁啊，認為中國咧從兩方面冇準備， 係。 一方面喺武器装备上面，佢冇准备打呢种有限嘅。 系。 第二方面咧，佢判断， 嗯， 中国唔敢打。 或者听下佢啫，唔系我有啲问题嘅。 系啊。嗱，你 呢？唔系嗱，你呢个预备咧有两个意思嘅，一个就攻，一个叫防。 嗯。 系嘛？你如果要打核战争，你明知大家都有核子弹噶嘛，咁你系咪有做足防备？人哋打过嚟咧， 冇得防嘅。 吓， 核战争冇得防。 而家话即系你肥我，我又肥你啊嘛。 系嗰阵时，个边个未死？布利日夫未死嗰阵时，有一个西方记者 系 好串，系好好串问佢，话你哋美苏即系成日话核大战，你有冇准备俾人炸咁？ 嗯啊， 布利日夫话：我做咩要准备俾人炸？吓咁啊！记者话。 你打赢都啱翻你噶嘛？ 你而家嗰个防空网啊， 系。 是不是百分百先？ 系，梗唔系。 咁又唔系咁，咁你几多啊？咁起码九成半啦。咁好啦，个记者即串啦。我算你美国唔多一千粒，九成半即系你有五十粒防唔到。 系， 咁你苏联如果食咗五十粒以下，你谂过未啊？ 变咗咩？ 哇！即反台，即反台。我谂佢老人家冇谂过苏联会食五十粒，咁仲有咩净食五十粒？ 唔系嗰个就唔系有限核战争咧，就全面核战争啊，系嘛？ 本来都系咁噶。 系啊，一肥就一 唔系你整几万粒做咩啊？ 唔知啊。 嗰阵时苏联整到四万几粒，美国三万几粒， 系 啲唔使钱噶。 好啦，咁啊，听下许晶点讲先。 呢、這個就頭先我哋入嚟錄音室之前就即係講起最近內地即係國慶長假有套戲就係叫《長津湖》啦。 係係。 咁其實再早少少， 許博士睇咗啊？ 我未睇，但係有機會 即請假， 有機會我都會想睇。 想睇係嘛？ 咁一嚟就有呢、這個除咗陳凱歌，我唔係特別欣賞陳凱歌啦，但係。有兩位香港導演，一位是林超賢，一位是徐克， 是啊， 兩位都近年，徐克就早啲啦，即係《智取威虎山》已經上咗去啦，林超賢就拍現代啲嘅啦，有幾套即係講撤橋啊等等。咁點解會扯到呢個《長津湖》呢？係嘛？咁其實就再之前有一套嘅就叫《金剛川》，咁就串住呢兩套寒戰嘅電影都係吳京啦，即係佢就香港人都比較熟悉，因為其實佢係 武志郎拍嘅，拍呢啲啊， 係啦，喺香港起家嘅佢算係 沉默多年啊， 係啊，咁點解講呢兩套呢？就你講《金剛川》又好，你講《長津湖》又好咧，你美國即係第一白人嗰種，即係我覺得中國，我講嘅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啦，佢喺對於白人嗰、那個。國際關係史實上面係幾重要嘅一個國家嚟嘅，點解呢？就係佢哋根深蒂固嗰種對所謂黃種人或者中色皮膚啦，即係佢哋係打從心底裏係睇唔起嘅，即係佢哋好多嘅戰略判斷咧，無論對日本又好，對中國又好，越南又好成咧，其實佢係帶有一種膚色嘅一個判斷，甚至乎今日對印度都係噶，即係永遠係咁樣睇。但問題係，譬如頭先提到你叫寒戰又好，抗美援朝。或者抗美援朝第二階段都好咧，係出現咗種狀況，就是、你從計數嘅角度咧，第一黐線咁樣，毛澤東點會出兵啊？咁樣，第二傻嘅咩？佢點會殺過嚟漢城啊？第三佢點會過呢個三八線？我嗱叫咗你唔好過啊！你過嘅話，我就即係 打㗎啦， 唔單止打喎，但係我可能會用核彈嘅喎。咁好多呢啲民工武學咁，但係當時。毛泽东又好，佢旗下嘅将领又好，当然咧都经过一番嘅，都唔系挣扎，经过一番嘅争论，总之结论咪咁咪打咯，你用核炸我，咁咪炸咯，咁呢样嘢系我觉得喺美国即系唔算长啦，短短二百年嘅，其实佢嗰二百几年嘅立国史亦都系二百几年嘅战争史咯，系好特殊嘅一幕嚟，咁所以简单啲嚟讲咧，你由其实当年主要嗰个日内瓦会议，其实反而唔系讨论韩战添，即系其实主要系讨论即系叫做印支半岛或者中南半岛啦，即系包括越南在越南为主嘅三个国家咁，就系佢哋对于亚洲国家，尤其中共嗰个误判咧，无论喺个作战嘅意志定系作战嘅实力上咧。 幾次都是很嚴重的誤判的，無論是美國對中國也好，蘇聯對中國也好，基本上都是這樣，即你由珍寶島或者黑核子島，後來很多這些這樣的事件，所以第一，中國是不是真的沒有準備核戰，即是從心理上、精神上、策略上到物質上呢，這個我不敢說，如果美國說沒有，那我就多數都估中國應該是有的，因為他多數都估錯的。第二呢，就是有限核戰其實這個理論都挺早的，其實譬如我們剛才提到有美國國防部長再做一些甚至無即基辛格，所以你看到民主共和兩黨或者不同背景，基辛格他是一個學者型的官僚或者學者型的謀士，其實他都有相關的著作講這個有限核戰，但始終中美之間，我們一陣可以詳細再分析或者聽馬老師的高見，但我就是想從理論上提出一點，就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有限呢，即其實最初的時候五六十年代美國他去孕育這個有限核戰爭的時候呢，即是這個 limited nuclear war 的時候或者 warfare， 他 最後他的推論都出現這個問題，其實他不肯定喂，蘇聯喂，我想有限，蘇聯不想有限的時候，我咪賴嘢，我咪大鑊咁。即係其實嗰個沙盤推演會出現一個問題。咁所以，如果面對蘇聯，佢都好難確定嗰個係咪真係一個有限嘅核戰爭嘅有限度啊？ 佢的睇呢個即係喺概念上係一個問題嘅。你唔會話打仗之前問下對方，喂，我哋而家握手先。 你去到幾盡啊？ 喂，即係兩個細路仔打交都唔會啊！嗱，講定，你而家唔係上擂台， 唔准打面咁樣。 係啊，唔係上擂台比武有曬規則噶嘛，係嘛？戰爭一去到戰爭嘅時候，其實就分分鐘係全面噶啦嘛。 同埋呢度， 即係如果係兩個國家，除非係因為第三個國家，嗱，美國打越南，咁然之後咧，中譬如打呢個韓戰咁啦，咁就美國幫南韓啦，咁呢個蘇聯中共就係幫呢個北韓，咁又唔同喎，呢個係代理人戰爭啊嘛，咁你就可能打有限嘅戰爭，係咪咁睇啊？ 歷史咧，呢個有限戰爭咧係相當悠久嘅一個歷史事實嚟嘅， 係 嗱，你比如講以前。嗰、那個潛艇戰啊，有一個無限潛艇戰同有限潛艇戰，開始真係好 gentleman 嘅，gentleman 到咩程度咧？gentleman 到即係潛艇，佢首先係唔係打呢個軍艦嘅，佢嗰個做潛艇嗰個目的同埋佢個運用嘅戰術啊，佢主要係打商船嘅，所謂制海權咧，佢係封鎖住你呢個海域， 等你啲商船 或者係碾死你呢個國家嘅經濟。 係， 咁佢呢個潛艇戰呢，如果喺海度發現咗目標，佢首先要話俾你聽， 喂，你快啲走， 唔係走唔得，打硬你， 哦， 你快啲跳落救生艇。 哦，準備 我俾若干時間你逃生。 哦， 我要冧嘅你隻船，我唔係想攞你條命。 哦， 即係呢個係當時潛艇戰有限嗰陣時係咁樣嘅。 咁啊，一戰嗰陣時咯，潛艇一 二戰開始都係咁嘅。 都係咁， 係啊，即係後尾就 冇啦， 即係 癲嘢打。 咁你知希特拉㗎啦， 係癲嘢。 希特拉我話要碾死大英帝國，邊同你講咁多呢樣嗰樣。 系 咩中立国船唔打，冚唪唥就打， 见嘢打， 即系只要你系出入英伦三岛，就无一幸免。 系 咁样先能够碾死你啊嘛！ 亦都搞到美国要参战啊嘛！ 即系所以咪碾死咗自己咯。 系啊，你 咁你讲到 有限变无限， 其他嗰个有限核战争咧， 系 由于技术上允许，周不时好多嘢都系兵器。武器上面嘅技術決定咗佢嘅政策嘅，由於有咗小型核武器開始，呢、這個有限核戰爭咧先變成可能，因為一開始有原子彈、有輕彈嘅時候，大家係搏命鬥大嘅，你50万吨我100万吨，你300万吨我500万吨，你1000万吨我5000万吨，克里夫顛到1亿吨。真系一亿吨，咁佢嗰阵时就想话，即系威威俾美国睇。后尾佢嗰啲将领同埋特别系核武器将领啊，话 点顶 唔得，唔得， 話你放喺北冰洋炸莫斯科啲玻璃都冇剩，唔係嚇你 一億噸 啊！咁啊，五千萬噸咯，咁佢真係喺北地島爆咗五千萬噸 啊！ 嗰陣時全世界嘅氣象台特別係電通訊啊，混亂咗三日三夜。 哦， 北地島已經係北極圈啦， 係啊係啊。 佢爆咗以後咧，嗰股氣流啊，衝上雲霄，係圍地球轉咗三圈，那個衝擊波，唔係同你講笑。 係， 咁你一億噸點我唔知啦，冇人知啦，亦都唔想知。 即係自己都賺埋。 所以喺到咗頂以後咧，發現要真係用咧， 係。 仲系要小型化，嗰、那个核门槛咧，先至能够跨过。 嗯， 所以大家就发，即系嗰啲科学家就发明咗所谓干净嘅核武器，同呢个小型嘅核武器，开始冇办法小型。点解咧？因为氢弹你可以做细啲，但系氢弹嗰个临界点，佢点先可以爆咧？佢好简单，佢要求嗰、那个。要求那個條件啊，並唔複雜，你俾100万度我得啦，即係我氫彈要實行嗰個核聚變咧， 係啦， 100万度，唔該你俾我， 係， 但係50年代人類能夠爆出100万度嘅只有一種辦法，就整個原子彈。 原子彈爆佢啦， 即係原子彈做引信， 係嚟爆個氫彈。 所以個氫彈細唔到，再細都個原子彈咁細，係嘛？即係你個氫嘅 應該唔止 個填料，個填料 係啊， 係嘛？你可以俾少啲或者點樣，但係嗰個引信已經咁大。 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時間差唔多，我哋聽只歌先啊。呢只就 Beyond 唱嘅，叫做《大地》啊。 山素基以健康理由向法庭申请减少出庭次数。代表律师说，昂山素基要求就每宗案件由每星期出庭改为每两星期出庭。他说，以昂山素基这个年纪，频密到庭听审并不方便，强调昂山素基没有患病，健康情况不令人忧虑，只是应付出庭令他感到疲倦和焦虑紧张。法官将会在下个星期决定是否容许昂山素基减少出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10点，跌4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90点，跌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7，日元110.88，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8，人民币6.449，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6.4美元，卖出1,767.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个广阔低压区为菲律宾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气炎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本周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讲西。 好啦，咁啊，有少少新闻。就補充我哋三節嗰個話題，就係美國最近咧又試射呢個洲際彈道導彈，係新型嘅。咁啊點新法咧？冇講靠估咯，啊一定係更加好噶啦，更加強大噶啦。但係強大應該冇得強大噶啦，你呢個爆炸力係咁上下，50萬噸 TNT 差唔多噶啦啊！咁射程亦都冇得远嘅，14,000公里到头啦，地球你唔通打到兜一圈啦？啊，个准确度咧已经到咗极致啦，啊，米级噶啦已经。咁你啲核弹爆炸嗰个半径系讲紧几公里、十几公里噶嘛？射歪几米就系等于打中靶心噶啦。咁你仲有乜嘢咁高级咧？啊，变轨咯，啊，可以隐身咯。啊！重返大气层以后又可以兜圈咯，啊，诸如此类啦。讲到底咧，都系佢嘅战斗力同埋呢个突破能力更强咁解。咁我谂喺呢个中国方面咧，亦系向呢个方向发展，但系咧就唔会喺数量上边同美国进行呢个核弹嘅竞赛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 同日下午 直播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午5点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午8点 行政长官施政答问。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香港运动员 近年在国际赛事之中成绩突出，精英运动员的薪酬待遇再次成为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其实不同的运动项目在商业潜力上存在巨大差距，而男女运动员的种种差别亦都很明显。商业杂志福布斯公布了截至2021年5月份的年度运动员收入排名榜，头十位清一色是男性选手，当中包括足球、篮球、美式足球等等热门球类的当打明星，他们的薪金又占了他们收入的大部分。反观网球和高尔夫球等等个人运动的奖金，男女所获得的就相对平等了。不过女性代言商品的收入比奖金或者薪金更加丰厚，可见男女源于运动所带来的各类型收入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要有一流的竞技水准，运动员必须持续长时间参与系统训练，他们的精神和体力付出不会因为项目不同而分别很大。当然热门项目可以渗入商业的运作，运动员亦往往富甲一方。而在欧美出现了多个女性职业联赛，因而提升女性运动员的收入，但部分比较冷门的项目，其实政府或者赞助商的支援十分重要。希望香港运动员未来能够得到更多有形和无形的支援，令他们再无后顾之忧，继续为港争光。蓝地球苏式赞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啦吓，咁啊喺直播室有许晶啦、马鼎盛同马恩健，我哋讲有限核战争啊，中美之间会唔会发生真系有限度诶有限嘅核战咧？咁 仲继续要解释埋嗰个 系 核武嘅小型化， 系系 佢个氢弹嘅爆炸嘅条件， 嗯， 系好大又好细， 嗯， 大咧佢话100万度，你搵100万度俾我爆啦。啊，细咧细在时间同空间咧好细，你只要有1/100000秒达到100万度，我就爆俾你睇。同埋你只要喺一个好细嘅范围里边，即系等于而家嗰个叫做咩啊？电子加速器， 嗯， 一圈几十公里嗰啲咩咩， 嗰啲个粒子， 系 将乜 对撞啊，诸如此类 嘅， 佢。它可以生成一种新的原子， 嗯， 是人造的， 是， 但是它的寿命呢短到不知几多分之一秒， 微秒 但是它都存在过， 是， 同埋可以测量到， 嗯， 那这些高科技我们真的在头脑里面是 想象，就是拗晒头， 就是宇宙之大和宇宙之小的，真的拗晒头，就是我们那个局限性太小，人类真的很渺小， 嗯， 就是很多东西你想都想不到的， 是是， 但是就是氢弹就是这样， 嗯， 由于它的门槛极少数的高科技国家能够达到，所以它就可以将氢弹小型化。一个小型化是两种概念， 嗯， 一种是个爆炸力的小型化， 嗯， 那原子弹大家都知道最低消费都要10000多吨 TNT 的爆炸力才能够算作一次核爆， 嗯， 好像湿水炮仗北韩那些不算的，那些人家侦察到喂1000多吨，咩事啊？呢啲 咁啊叫核爆。 佢有啲话，诶，唔系核弹小型化，啊，唔得啩？有冇咁劲啊？嗰啲唔理佢， 系 就话 個核爆可以控制到千吨级，甚至百吨级，甚至到十吨级，十吨级已经是常规武器水平了。你看看美国的炸弹之母是十吨级，俄罗斯的炸弹之父他还劲，他说五十吨级，总之这些已经是常规炸弹的水平了。特别是许正之啦，自从有了这个温压弹之后，那个爆炸力就成几何级数咁提升，佢嗰个高温高压，真系好似小型核爆咁啊！真系非常之唔人道。其实武器几时人道过？就算攞把刀仔，有几人道啊？有几人道啊？锯啊，唔系斩啊！咁你讲到一个就 系 头先讲个爆炸力，已经细到可以几十吨级噶啦。咁佢就为呢个有限核战争提供咗一个方便，同埋中子弹，许正都讲过好多次啦。佢系比较干净嘅核弹，佢嗰个核污染咧系好细好细嘅，啊，佢嘅杀伤力咧就系对人体穿透，你即系、就是、你成个人冇咗，但系外观仲喺度， 即系个壳喺度， 唔系个外观冇喐到，你称翻许正都系九十公斤， 哇！ 但系。 咦，里边 冇生命嘅，冇生命，冇 嘢，即系丧尸咁啦，丧尸都唔系，唔喐得。 丧咩尸啊？尸就尸啦。咁一个就系嗰个杀伤力低咗啊。咁佢哋认为咧呢个系可以接受嘅。第二个咧就系呢个核弹体积细咗。就再唔系咩半子啊。小男孩啊，嗰啲大到 B 廿九都塞唔曬落，仲要趌得佢出嚟嗰啲，冇呢件事啦。就再細咧，我哋又唔知道。總之即係美軍公開嘅資料咧，攬球，美式攬球咁大，美式攬球你睇到嘅咯，手揸咁大咯，係嘛？即係等於街市賣哈密瓜咁上下大啦， 美式攬球咁大， 嚇，同埋佢重量當然係細啦。佢係甚至係可以攞迫擊炮發射嘅，啊！咁八十年代咧，美國裝備咗3000多门呢啲核火炮，即係主要佢係發射呢個核彈嘅。咁我個人覺得呢種核彈嘅高級在於乜嘢咧？佢唔怕震，你知道大炮砰一聲打出去，佢係幾多個G啊？即系佢嗰啲电子元件喺咁大嘅撞击里边，仲有效嗰度好嘢喎。你咪一撞，你喺个炮度爆咗啦，已经 系 嘛？所以嗰啲高科技咧，我哋啲常识范围咧，真系好难去理解。咁到今天为止咧，个核弹我谂喺美。俄兩家手裏面咧有好大量嘅小型核彈，咁所謂嗰、那個有限核戰爭咧，就提供咗一個可能性，就係咁等於係科普，即係 科幻小説咁。 唔係啊，科普啊，係 點啊，許正？ 第一好似马老师咁讲啦，你从成个态势嚟讲咧，虽然即系中美喺个常规武器就仍然有距离嘅，即系无论你讲个规模上，定系个技术水平上，同埋最重要当然系个使用经验上啦，即系同美国200多年嚟即系大小战役即系无疫不遇，咁呢个尤其系一个1979年之后系嘛，咁就小弟都40几岁咯，即系基本上中国嗰、那个。中規模啦，唔好話大規模啦嘅實戰經驗咧，即係就算常規戰爭咧，就呢40几年嚟其實都係非常之薄弱咁所以雖則係咁，咁但係就第一就中美喺嗰個常規軍備嗰個距離咧，正如我哋即係上一節所講咧，其實係拉近嘅， 咁而且隨住，因為個主要分別咧就其實兩樣嘢嘅啫。第一個就係國防經費嘅投入啦，係嘛？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嗰、那個所謂基礎科學嗰個水平啦。尤其就唔單止係頭先我哋提到嘅嗰啲係物理學啦，咁仲有啲譬如係工程學啊嗰個方面。咁工程學其實都幾接近於應用嘅，即係中國同歐洲、美國喺個基礎科學咧相距比較遠。但係工程學咧，即係由於喺個應用層面咧，其實就相距比較近嘅。同埋，我唔知同呢、這個東亞個民族性有冇關係啦。你睇下韓國、日本都係嘅，即係我哋去掌握工程咧，係相對比較快嘅。比起基礎科學，好似物理學啊、化學，我哋比起相對嚟講係快嘅。 即係如果你計歷史嘅，中國落後咗500年啫嘛。 嗯， 到宋朝、明朝都仲係領先歐洲㗎。係 啦，天 工開物嗰陣贏嗰啲， 贏好遠啫。 咁所以即係。從呢個角度去睇就美國嗰個判斷都基本上準確嘅，即係常規軍力方面咧，即係中國頭先講，即係無論從軍費主要係指規模啦，咁、個基礎科學主要就係講個技術水平啦，咁同美國越拉越近，即係會唔會由以前爭咗成一至兩代，去到最近可能已經縮近到幾乎冇一個代差，咁一代講緊十至二十年啦，咁甚至會唔會有啲局部嘅領域？是縮窄到十年以內，你縮窄到十年以內，其實直白啲講就冇得打噶咯，因為你冇得賭噶喎。咁、但係核武器，即係小弟喺閉節目都強調過好多次，核武器咧，中國同美俄咧，眼前唔係一個水平，未來理論上可唔可能係一個水平咧？都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自己都存疑的。因為點解咧？嗰始終係牽涉到美國咩咧？即係核武器呢樣嘢，你話佢討厭咧，從人類角度梗係好討厭啦。即係從軍事嘅角度咧，佢其實都幾抵玩嘅喎。因為咩原因？佢有啲似買豪宅嘅，即係豪宅嗱，豪宅又要保養啦， 係啊， 跟住又要交管理費啦。你普通啲住宅又要保養，又要交管理費啦。原來咧，你發覺原來你買豪宅咧。尤其是越豪嗰啲咧，你相對嚟講嗰個保養費同埋嗰個管理費咧，相比起嗰個價值提升，其實唔係真係咁貴嘅啫。 喂，呢樣嘢喺我個範又啱喎，即係你用1000萬買只馬，同埋你用300萬買只馬咧，每個月交個養馬費係 保養都係差唔多嘅啫，食嗰啲紅蘿蔔都 差唔多。除咗病咗咧，你可以俾啲貴啲嘅藥只馬食之外，或者請個即係佢有事咧，腳有事啊之類啫。 哦，請個名醫，請個 名醫啊，因為冚唪唥都係馬會醫喎，所以你即係計下條數，你梗係買1000萬隻馬就好過買300萬啦。如果你俾得起錢， 係啦。咁我諗呢個名馬又好，名下又好啦，其實同核武有啲似嘅，就係、是。你想想美蘇係嘛？即係你大不了你買一架 F-16 或者買架蘇27翻嚟咧，你個殼咧俾你玩到，即係你唔計啲咩中期延壽啊，成嗰啲延壽仲要好貴嘅添。咁啊俾你玩極咧，都係十零廿年嘅啫。你延壽一年一次，可能俾你玩多10年到啦。仲要中間咧，你嗰副計咧，你副 engine 咧。換咗起碼2-3副㗎啦，最低限度終於係靚仔嗰啲美國啊，或者我呢個勞斯萊斯嗰啲咧，就換咗2-3副。你如果係蘇聯嗰啲，我喺俄羅斯， 不如買個 隻換咗5-6副計啊，個引擎飛壞咗幾件。咁但核武器唔同喎、啊，你核武器咧一嚟咧，你無論係即係。當然我講係無論戰略嘅核武器或者戰術嘅核武器咧，你一整咧，你嗰幾廿年咧係你係需要檢修嘅，你係得閒要望下佢啊，睇下佢。咁但係咧，基本上咧，佢嗰個維護費用咧，就係佢維護費用咧，唔係真係咁貴嘅。係。咁第二咧，就係話佢譬如你真係使用上嚟啊，或者各個方面咧，總之嗰個使用嘅成本咧，其實就係、是、簡單啲嚟講，你有數得計啦。你美蘇係嘛？你幾十年嚟由冷戰，我最遲計40年代尾、50年代初啦，直到。呢、這個冷戰結束，即係尤其係70-80年代製造核武嘅嗰個高峰期咧，基本上你當時製造落嚟嘅，無論係戰術定係戰略嘅核武器咧，有相當大嘅比例咧，你今時今日仲用得嘅。OK， 你常規武器就唔使諗噶啦，一早就報廢咗啦，或者當係二手嘢，咁平咁便賣咗俾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咁但係你中國喺個常規武器嗰個更新換代呢方面。是不可能填補呢個空間的嘛，即係美國人哋或者蘇聯、俄羅斯咁樣積咗幾廿年嗰啲貨喺度，你中國點啫？你第一嗱，你可唔可能同人哋重新冷戰啊？你唔通我依家就死命就追你，我就要起，我就要整。咁啊，不過有樣嘢係真嘅，中國同埋呢個北韓嘅油元素係比較多嘅，油礦係比較多嘅。咁我唔理，我死命就要開發，我就同你整。咁啊，大佬啊，咁你個軍費就啤啤聲咁升上去。 咁第二當然就係政治上嗰啲影響更加唔需要講啦，即係美國人哋要孭冷戰嘅原罪，人哋要孭都孭鬼咗啦，係咪？咁你中國依家係唔係咁可以起？你願意付呢個錢，係唔可以起勢咁樣去整呢啲核武器咧？咁呢個都是一個大問題，反而就唔係一個嗰、那個技術方面啦。呢、這個即係小弟嘅啲睇法啦。 即係要講清楚一點咧，核武器嘅更新換代 是 很貴的， 係嘛？ 係，你咪睇下手機咯。而家手機幾年要掉，哦、所以核武器佢值錢值喺邊度咧？ 係 不但係佢嘅核裝藥， 嗯， 即係話有二三五，或者係講刀或者穿， 嗯 啊呢啲提煉， 係 嗰、那個就係有一個恆常嘅價錢啦。 嗯， 但係佢嗰個導航， 哦， 同埋反呢個干擾，呢啲先進嘅電子更新換代係好犀利嘅，就等於中國買咗蘇廿七，同埋蘇廿七系列啊，其實到而家蘇卅幾都好啦，都係咁上下樣嘅啫，個外殼 個氣動外形係差唔多， 冇乜太大變化㗎啦。 但嗰啲儀器就唔同。 但係買咗翻嚟以後咧，從九十年代中國呢個電子工業起飛之後咧，全部換曬， 係 包括雷達， 嗯， 包括雙控陣雷達， 嗯， 俄羅斯都係遠遠落後， 係 即係佢爆咗九十年代。爆咗嗰十幾年，到而家都未唞得翻氣。 係 啊， 咁嗰個係點啊？即係落後於中國，連中國都追 上。係啊， 哇！ 直頭係啊。 咁啊，即係變咗，即係淪為第三級國家噶啦喎。 你普京點樣惡都惡唔到，因為佢 要錢 作為一個整體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 係 佢七十年嚟係一個整體嘅工業同科技嘅體系。 係 佢崩咗以後咧， 你起唔翻。 嗰十幾年啊，而家講緊係嗰啲科學家同埋嗰啲工程師，包括高級技工， 哇！ 高級技工緊要啦、 啊。 我去俄羅斯曾經去過一間工廠，同佢啲高級技工食過飯。佢嗰啲都係同我哋咁嘅年紀啦，就是、冷戰時期嗰啲嗰批人，即係以日以繼夜去做核彈嘅西伯利亞。 慘啊！ 即係流失，就係蘇聯崩潰嗰十前後十年， 嗯， 即係呢三批人，科學家、工程師、技工，即係等於軍隊裏面嘅軍事，係脊骨嚟嘅， 係。 佢一斷咧，佢係斷咗代嘅。 咁啊，嗰班人去咗邊咧？即係去咗外國 失業啊，大佬，普京都失業啊， 慘啊！ 佢一失業就許晶話齋 係。 曲不離口，拳不離手。 嗯， 你平平白白十年八年冇飯開，冇嘢做， 咁啊廢咗武功噶啦。 你再拉翻去，你 去揸的士啊？喂， 同埋嗰個傳承好緊要噶嘛，個師承個師承好緊要。 好啊，呢個時候我哋聽只歌先嚇，十一點半翻嚟繼續仲大家再講呢只歌咧，就《英雄兒女》嘅電影裏邊嘅插曲，叫《英雄讚歌》啊。 心上侧耳听。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澳门一日内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两名内地装修工人同埋曾经到访两名工人工作单位的越南籍南外劳，累计个案增至74宗。最新一宗新增个案患者是40岁越南籍南外劳，到过之前确诊的两名内地装修工人的工作单位工作，属于密切接触者，隔离期间确诊。患者上月中接种了第一剂的国药新冠疫苗，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当局目前正追踪这三宗个案的感染源头。澳门晚上九点起进行第三次全民核酸检测，多个检测站午夜前预约满额，当局希望争取在48小时内完成筛查。本港至今已经接种超过874万剂新冠疫苗，当中超过451万人已经接种首剂疫苗。截至晚上八点，过去24小时，一共有约17600人接种疫苗。昨日共有四宗因为接种后出现常见副作用，由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送院个案。全部情况稳定，其中一个人已经出院，一个人留院观察，一个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一个人就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中联办副主任罗永刚日前到九龙总商会举行座谈会，并视察九龙区多间商户。罗永刚表示，中央高度重视怎样解决香港市民的现实难题，在推出一系列惠港政策的同时，要求他们深入基层，遍访民情，了解市民有什么需求、困难和愿望，共同研究推动解决。座谈会上有与会者提出包括怎样推进香港青年大湾区就业创业、中医药业发展、旅游业走出困局等，亦都有小企业反映面临通关和跨区融资两大难题。跨区融资难令到他们经营发展断粮，有青年代表就反映资讯不足，即使有心去大湾区发展，亦都难以找到资讯。海关上月30号在机场检获约1910公斤怀疑受管制的紫檀木材，估计市值约957万元，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海关人员透过风险评估，当日检查一批从印度抵港报称载有紫檀木的空运货物，经检查后，海关人员在六块货物卡板上发现这批怀疑受管制紫檀木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83点，下跌4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90点，下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7，日元110.93，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9，人民币6.452，英镑兑美元1.361，欧元兑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28，新西兰元兑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81美元，卖出1764.8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为28度，日间天气炎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本周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我是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我会一年13个星期每集请来一位朋友，他们是来自不同的界别，透过这个节目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年少时候的经历，怎样去了解自己的志趣，以及当面对逆境的时候他怎样去处理。 10月9号起，

咁所以喺使用方面咧，嗰、那個思考啊，亦都係作為一種面殺傷武器。 係。 我最留意嘅一次核對話咧，就喺香港一次經濟學術會議上面講到核武器。 係。 就西方一個著名記者咧，去挑釁朱成虎。咁就話 都若干年前。 嘿，好耐咯。咁呢個一個著名嘅對話，就問朱政府話：你係解放軍嘅將軍，而且仲係研究呢個戰略嘅，咁你都知道美國有一個咁樣嘅核戰略，就係、是、一打不打則已，一打咧就可以一次過掃平蘇俄嗰啲核武器，順手仲掃埋中國嘅，你點睇？好挑人啦、啊！本来朱将军嚟到开嗰个经济会议，你捉佢嚟讲点样核战略？ 系 啊，咁朱成虎就回答，可能嗰个回答咧就系既定噶啦，应该系，佢唔会系即系忽发奇想自己谂出嚟嘅。佢话系呢个美国个核打击系有能力喺第一波，将呢个西安以东嘅。中國的所有戰略目標掃平，但是中國還手呢亦都可以使到美國西海岸，比如說 加州 三藩市啦、 啊、 羅省啦、西雅圖啦、聖迭戈啦、它可以 掃曬佢， 炸到你這些城市。 咁 呢個核戰略呢就是面殺傷，但是这个是一个误区，即是中国作为核战争，许正华刚才说的故事是十几年二十年都快有了、即是那时候中国还弱得很明显在核武器方面，那他唯一可以还手的呢、就是你打我的是军事基地， 是我打你的 大城 市， 即係請問你能唔能夠承受幾千萬人的死傷？咁樣嚟到即係作為一核威脅力量。其實雙方呢種即係核戰略的思考咧，係完全錯嘅。 好， 你如果想制服一個國家，或者制止一個國家的核戰爭，最好的辦法，杜普喺千幾年前已經講咗。擒賊先擒王啊嘛， 射人先射馬啊嘛。 呢、這個擒賊先擒王嘅核戰略咧，喺今天嚟講係非常之實用嘅。點解？就因為核武器喺任何一個核國家，我唔理你係所謂民主國家，定係絕對獨裁嘅國家，你都係核按鈕係喺一個人手裏邊。 哦，斬手行動。 你最多話。我呢個民主國家，佢撳核按鈕係國會授權， 係 啊，得唔得閒？有冇呢個機會俾佢開會授個權咧？嗰啲我唔知啊， 冇可能 啊，總之就係核皮包在我手，係撳掣就係我嘅事， 係 所以制止核戰爭唔係你去面殺傷，將對方嘅幾十個甚至幾百個。这个战略目标消灭而达到压服他的目的，又不是将他几千万人的生命作为一个一个什么呢，算是绑架，是吧，就是这个核绑架核捆绑，就是这些都是思考上面的错误和是不实际的，最实际呢就是斩首， 是斩首行动， 即系攞核弹斩首。而家核弹斩首咧，美国嗰个地下核指挥部叫咩？居然山啊，嗰、那个喺几百米嘅岩石下边冇问题。 系 而家嗰啲钻地弹啊， 系 可以钻透几十米嘅岩石。 哇！ 喺嗰度如果引爆一个核弹咧，你即使喺几百米地下嗰、那个。掩體咧，都冇用啦，都可以粉碎啦。因為你匿喺幾百米以下，你都要 即係將個天線趌上嚟噶，你都要即係同外面溝通啊嘛，發號司令啊嘛。咁我將你成個山都整冧你。 係 佢嗰個地下核爆咧，佢已經一定睇過嗰個相或者嗰個錄像。個地下核爆嗰個場面係點樣嘅咧？即係如果我喺呢個山地下好深嘅地方核爆，佢核爆當然要有幾十萬噸嘅爆炸力啦。在那一刹那呢，在爆炸中心的半径几百米啊，是气化了的。 哇，即是整个山冇咗。 那个山体是一个窿来的，即是一个球形呢，已经那里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了。 即是好像被个陨石砰咁打下来咁，都仲紧要 点。都几多倍啊。即是他去了哪里呢就没人知道。总之在地面看到呢，是凹了下去的，即好像个锅咁样样，因为它下面坍塌， 是 几多亿吨的几多亿吨的石，突然冇咗呢个支撑，上面是坍塌下去，所以而家嗰啲核钻地弹佢可以使到你硬心的地下司令部咧，都化为乌有， 是 即系你冇法子再发呢个号令去炸。咁如果系啲独裁国家咧，食咗呢粒弹之后啊，佢能够剩余的领导层呢， 是 我想他最关心的一件事 就是自己保命， 不是又不是核报复，我认为呢是争第一一哥没了，现在谁做先是吧，他剩下肯定有几派的，两派以上的， 是 你如果说鹰派甲派或者主战主和派又得，或者说是什么什么这个皇后派或者是什么什么平民派啊，诸如此类， 是 总之他在即是爆炸以后，知道一哥没了以后，那些什么独裁国家首先就想喂， 爭權， 我邊個話事先？而家呢個係最重要的。至於啲仗點打，你另外扯定下回分解。 最多扯百幾嘅啫。 即係平時咧，那個國家，比如講北韓，佢係一個有一個至高無上，其他嗰啲冚唪唥服服帖帖，攞張紙出嚟抄，攞兩隻手出嚟拍。 係， 但係一旦佢冇咗 金家咧，你大鑊啦，就爭啦。 你下邊嗰啲。即是積積埋埋嗰啲仇怨啊！佢要重新分配權力啦，係嘛？所以我認為咧，核戰爭你越係即係權力集中嘅國家，越係要斬首。 係啊，係啊，啱啊！ 咁啊，可以制止戰爭。 唔係，即係你英美嗰啲咧就唔係嘅，已經有咗一個規矩，有咗個所謂 protocol 嘅。 都唔係嘅，大佬。 你冇咗個總統， 佢都有兩黨啊嘛。 係有副總統。 你揼一下搣咗佢嗰個最高決策層。 唔 係，你話佢係咪要諗住點分頂仔？ 佢有四個嘅，寫好曬嘅。即係總統瓜咗，就到副總統都瓜埋啦，就到國會議長。 我明啊。 係啊，咁你有四個有排輪啊嘛。 冇曬㗎啦。冇曬，仲有得整。如果真係核戰爭。 唔係佢嗰啲走開嘅，通常咧一有咩事， 我話俾你聽要打，而家仲有埃德美敦輸啊！ 唔係個國會議長會匿埋， 唔係我轟一下倫敦都冇咗啦，佢即你話點啊？ 呢個就係點解 佢有個 protocol 嘅， 即係第一就係我諗頭先阿馬老師嘅意思就係話，喂，其實以依家嗰個核武器嘅。作為嚟講啦， 就斬手行動就好過啦。 唔係， 真 係 斬手啊，唔係嗌你斬隻手啊。 嗰個手級嘅手啊， 嗰個手係應該係首都嗰個手啦。 首都首級啦， 冇意思㗎。即係頭先殷志興提嗰樣嘢，你嗰個所謂 protocol 或者嗰個所謂權力分制， 華盛頓冇咗啦嘛。 冇意思，因為你個第一你北京就好啲啦。你華盛頓咁細，你即係你嗰個國會山有幾大啫？即係你就譬如就算我哋包括香港嘅好多媒體都係，其實都現時為止都好容。容易將美國個國會同白宮撈亂啊嘛， 係 咁啊，但其實佢哋真係即係咫尺之遙嘅啫。 但我哋旅遊個零鐘頭遊曬啦， 咁所以你一個核彈，我當你係一個好少嘅核當量嘅，即係 十萬都 純粹 係 大話西遊啦。OK， 咁啊純粹一個真係掟咗落去。 真係成個，就算唔係華盛頓移平嘅，起碼你國會山都移平。 你成日電影有得睇㗎啦。 所以你嗰、那個你嗰、那個嗰、那個權力秩序就變到係冇意思嘅，即係你排到去第十、第十一咁，即係我諗成個邏輯係咁啦。 而且你仲要懵懵地話係邊個打我？唔係，或者唔係中國，唔係俄羅斯，係塔利班又未頂。 唔知係邊個打㗎嘛？係咪？即係冇得認㗎嘛？係嘛？咁咧就而且係啦，核武器又冇記認噶嘛， 有記認啊！你唔准我偷咗買咗咩？ 係咁都就咁樣嘣一聲啦。咁但係第二咧就呢、這個就係點解核戰爭佢嗰個所謂戰略性咧，即、就、係、是、除咗佢嗰個殺傷力之外咧，其實佢就唔係一種純軍事或者係即係純講一個火力打擊嘅問題，即係佢一定要同個情報係高度結合嘅，即係。剛才講到嗰個問題咧，就係話，即係成個即係譬如我當無論係你當係天幕國家又好，觸幕國家又好，或者係民主國家又好咧，就係、是、嗰個所謂嗰個核武嘅嗰個箱啊，嗰、那個發射按鈕啊，究竟係有幾多份同埋幾多個人有咧？嗱，理論上 冇兩份嘅。 嗱，理論上啦，理論上就應該得個阿帶攞住嘅啫。咁但係實情佢真係點操作？咁啊，真係你一定要同個情報網係 有排學啊！我諗 高度結合噶嘛。咁如果唔係一個唔覺意，喂，我諗住炸啊馬老師，喂，原來個箱一路俾許晶攬住嘅喎，咁樣 係啊， 許晶又唔喺北京嘅喎，原來喺上海定咁樣 都有商量嘅。即使係極權國家，我話你係金三，你都要你揾幾個搞清楚。第一，我要打邊個？第二，我可以打邊個？第三，我點樣打？ 打完之後，我哋點樣匿埋？系咪人哋 冇之后啊？ 冇 之后嘅咩？呢啲 即系我觉得呢个即系思路，即系我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咧，即系佢嗰个复杂性或者危险度啊，在于喂。你真系唔知嘅，即系理论上我得一个嘅啫，咁但系你真系唔知道。原来 唔系呢个 普京真系咁蛊惑喺个新西伯利亚嗰度匿埋第二个， 你第二个攞住个箱冇用嘅， 冇用 嘅。有几种密码？ 系啊，阿头最后嗰个阿头嘅， 系啊， 一定系阿头。 呢个系我哋嘅推论啊，就请佢点样操作啫。 唔系几个礼拜前爆嗰个参谋总长都好笑啊，话佢惊阿 Trump 癫噶嘛，所以佢直 佢就癫嘅。 佢靜靜雞打電話俾呢個中國， 即係如果有咁嘅事咧，佢就癲嘅。 佢就話佢唔係靜靜雞嘅，不過無論點個核按鈕都唔係喺佢手上啦。 佢根本冇權傾呢件事，邊個授權？佢係 佢冇啊！佢冇授權， 即係你頭先話排隊，即係死咗總統啊、副總統、總統死咗啊、議長乜乜， 係啊。 数十个都未数到佢， 跟住就 咁可能会唔会就系佢可能就避免咗中美之间一个有限核战争啊？可能就系佢，依家俾人审紧啊，美国国会，可能就系佢啊。 嗱，头先仲有一个话题咧，可以再加一句就系阿马恩赐所讲过嗰、那个。即係中國嗰個科技，甚至係軍事科技嗰個發展咧，就我睇咗一個資料，資料咧亦都唔係泛泛之輩，係呢個倫敦同埋瑞典，佢哋嗰啲差唔多係諾貝爾獎嗰啲咁嘅級別嘅認可，佢哋發布咗呢個數字，就係最近呢一兩年咧，中國嘅科技嘅发出的论文啊， 是数量很多的， 不是很多啊，是已经超过了美国了。 是啊，会的。 即是讲明他的基础 是 理论的积累啊，即是近年来是一路直线上升的了。而这个俄罗斯根本就即是数不上。 俄罗斯 在七八十年代，佢莫斯科大學嗰啲都好勁噶嘛，即係而家根本就排唔上，所以即係你講起即係嗰啲軍事高科技咧，俄羅斯而家只有係賣啲硬件嘅， 即係賣飛機大炮咯， 唔係硬件咯，傻大黑粗嘅咯，大炮夠大碌，係嘛飛機啊嚇。 我諗我甚至冇，我諗唔止係嗰個硬件同埋嗰個技術核心技術嘅，包括好多武器使用嘅理念啦。譬如我而家今日講咗好多核武器，咁其實佢個源頭其實係物理學嚟嘅啫嘛。其實佢係從理念，即係愛因斯坦其實佢係物理學家嚟噶嘛。佢唔同呢個諾貝爾，佢唔係玩火藥噶嘛。咁但物理學家點樣即係尤其係從天體物理學點樣去變到一個核武器出嚟咧？其實嗰個係從一個即係武器嘅理論啊嘛。咁所以頭先馬老師提嗰樣嘢好重要嘅就係、是。 當中國、美國嗰啲，佢唔即係科技跑得越前咧，其實佢對於好多武新武器嘅理論、好多理念咧， 係 就俄羅斯或者前蘇聯共和國就未必可以追得到咯。咁呢個差距甚至無可以話用一日千里去形容添。 個基礎好緊要嘅， 係呢、這個真，呢、就是這個真。 你講起，如果武器成為圖紙，成為呢個打印出嚟，或者3D 點樣整出嚟，能唔能夠上戰場？個基礎係喺啲科學家頭腦裏邊。 對，當然對啦，嚇、 啊。同埋有梯隊， 嚇、嗯，好緊要嘅梯隊。呢、這個真、這個，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見到阿基哥啦嚇，就張那些年張偉基。咁啊，聽晚咧，阿飛哥咧就請嚟趙美儀同埋周少祥喎，哇，好耐冇聽過周少祥把聲喎，講吸引力法則喎，呢樣嘢我都唔知咩嚟。 吸引力有法則㗎嘛？ 係啊，所以要聽晚聽 下。乜嘢吸引力先？ 即係男女之間咧，又話乜嘢啦嚇？好啦，咁啊，通常吸引力我哋都係講磁㗎啦，嚇、 啊， 即係呢個 magnet 㗎啦，磁鐵啊嗰方面嘅吸引㗎啦。 唔係重力咩？ 啊！唔知啊，重力而家科學家都未有定論，都唔知係咩嚟嘅。你問阿鄭正式講理論物理學嗰啲，教中學嗰個老師就識喎。即係正式你高段嘅理論物理學家咧，答你唔到啊。牛津都唔知，牛頓自己都唔知咩叫佢搞咗呢個重力理論出嚟，佢都唔知。你問佢咩叫重力，佢唔知啊。你問上帝啦，我唔識。好啦，咁啊，最後呢只歌咧就係 Michael Jackson 唱嘅，叫做 Heal the World。好啦，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 And this place is much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There are people now.A love that cannot lie. Love is strong. It only cares for joyful giving. If we try, we shall see. In this bliss we cannot feel, there are three. Stop existing and start living. Then it feels that always love's enough for us growingThe better place